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，子罕第九。第一章：子罕严厉与命与人。第二章：答向党人曰。大哉孔子，博学而无所成名。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吾何直？直欲乎？直射乎？吾直欲矣。第三章，子曰：马冕，礼也；金也纯，简无从众。拜下，礼也；今拜乎上，泰也。虽为众，无从下。第四章，子绝嗣，无义，无弊，无故，无我。第五章，子谓于匡曰：文王既末，文不在知乎？天之将上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欲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上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于何？第六章，太宰问于子贡曰：夫子圣者于何其多能也？子贡曰：故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子闻之曰：太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见，故多能比视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劳曰：子云吾不是，故意。第七章，子曰：吾有知乎哉？吾知也。有比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结焉。第八章，子曰：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图？吾已矣服。第九章，子见之摧者，免衣裳者，于古者见之，虽少必作，过之必趋。第十章，颜渊喟然叹曰：仰之弥高，专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呼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，既竭无才，如有所立卓耳，虽欲从之，莫由也已。第十一章，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，并谏曰：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，无成而为有臣，吾谁欺？欺天乎？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吾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？且于众不得大丈，于死于道路乎？第十二章，子贡曰：有美玉于斯，运毒而藏诸，求散驾而沽诸。子曰：沽之哉，沽之哉，我待驾者也。第十三章，子欲居九夷，或曰：陋，如之何？子曰：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第十四章，吾自谓樊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第十五章，子曰：出则事公卿，入则事父兄，丧事不敢不免，不为久困，何有于我哉？第十六章，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第十七章，子曰：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第十八章，子曰：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，止无止也；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篑，进无往也。第十九章，子曰：欲知而不惰者， 其回也与。第二十章，子谓颜渊曰：习乎，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第二十一章，子曰：苗而不秀者有以服，秀而不实者有以服。第二十二章，子曰：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。四十五十而无闻焉，思亦不足畏也已。第二十三章，子曰：法与之言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训于之言，能无悦乎？义之为贵。悦而不义，从而不改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第二十四章，子曰：主忠信，吾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第二十五章，子曰：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第二十六章，子曰：义必运袍，与义狐合者立而不耻者，其有也于不志不求，何用不张？子路终身送之。子曰：是道也，何足以张。第二十七章，子曰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第二十八章，子曰：智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第二十九章，子曰：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，可与适道，未可与利，可与利，未可与权。第三十章，堂弟之花，偏其反而，岂不尔思？世事远而。子曰：未知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《论语》子罕第九。完。